是吧？有正的他又他并不是邪的，他是兼而有之的这种人。他才举了好多例子，像曹操，是吧？这些人他都有一些女的，像红拂女，是不是？这些他都是这么做。 曹雪芹对历史上人物的评价标准也是前人闻所未闻的。曹雪芹是把自己也归为书中这类秉正邪两赋而生的人，好比无才补天的灵石，怀才不遇，却能流芳千古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。 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。